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 永定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途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大兴五区。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呀，北京城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永定河洪水冲积扇的上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年北京建成所需的木材呢，都是经永定河运至北京的。这条历史悠久的河流啊，不仅催生了古老的北京城，也孕育了纵横历史发展、底蕴积淀深厚的永定河文化。而永定河传说就是其中别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并经石景山区申报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说说这有关永定河的传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永定河传说生动形象，内容丰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永定河两岸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有着3000余年建城史和850余年建都史的北京，它的发祥地呀，就在永定河从晋北群山中奔腾而出形成的冲积扇和古渡口一带。有了永定河，有了沿河而居的先民，就有了关于这条河流的种种传说故事。永定河的传说见证着北京城和北京人繁衍生息、艰辛奋斗、繁荣发展的漫长的历史。永定河的传说既是古老的，也是新鲜的。在如今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时代浪潮进程中，永定河的传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冲击。永定河的传说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个在永定河流域里流传的系列民间传说群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和北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保护。在多种文化交融的永定河文化中啊，也包括了大量民众以口头的方式创作和传承的有关永定河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呢，包括神话传说、历史传说、人物传说、风物传说、神奇故事、生活故事等等，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记述了永定河的灌溉之力、泛滥无常、决堤改道以及治理的种种史迹。永定河传说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流传广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河挡挡河的传说、石景山和狮景山的传说、永定河镇水铜牛的传说、卢狮收青龙的传说、大小青龙降雨的传说等等。这些个传说的基本特征之一呢，就是传说与史实相联系。这传说当中都有历史的影子啊，比方说河挡挡河这个传说，借历史上刘敬治河这个史实，把刘敬呢变成了大家伙都知道的刘瑾，太监刘瑾，并从三国时期移植到了明代。那这个刘瑾这治河、这河挡挡河，这怎么个回事？怎么个意思？哎， 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相传在明朝出了一个大太监叫刘瑾，他一心想篡位登基当皇帝，他绞尽脑汁啊，使用了各种的诡计啊，但是都被皇帝识破了。有一天呢，他正闷闷不乐，突然有人呢来给皇帝报修筑永定河的奏折。这个刘瑾的小绿豆眼一转，永定河水比北京的城墙还高，要是在河东岸扒个口子，让河水淹没皇宫，淹死皇上，然后我再带人进皇宫，哎，这不就改朝换代了吗？这我不就当皇上了吗？对，但是他又一想，无缘无故我扒河堤去，这太容易让人识破了，我得沉住气，我得耐心的等待时机。可说来也巧，第二年北京地区就遭遇到了罕见的旱灾，过了小满一连65天没落一星雨，一点水都没有，田地啊都旱裂了，就连狗啊都旱得直伸舌头。刘瑾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来了，就这样他偷偷的调动了3000军马，找50个亲信，打着什么牌子呢？就是开渠引水，要抗旱救民。于是带着这些人杀气腾腾够奔石景山，自己呢就坐镇上了永定河边上山顶上的天柱宫。这个刘瑾的人马呀驻扎在永定河边上，找了一段土质松软的堤岸，一天就挖开了一个20多丈长的大口子。可说也奇怪啊，刘瑾这么一挖河，当天晚上永定河上游的暴雨就下个不停，哗，河水沿着河道就冲下来了。哎呦，刘瑾这个高兴啊，老天爷助我，老天爷助我，眼看着再往下挖2尺，滚滚的河水就会冲出河道，北京城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有人呢就来石景山山顶报告，问这个河还挖不挖。刘瑾一拍桌子，挖，给我加快的挖，加紧的挖。嘿嘿，他想什么？大明江山明儿不姓朱了，姓刘了。嘿，这士兵们啊是挖了一天的土，累得在河堤上一个一个就睡着了。可等早晨醒来一看，哎呦啊，大家伙是目瞪口呆，全傻了。为什么呀？昨天挖开的河口啊，不知被谁在一夜之间悄悄就给填上了，而且填的一点痕迹都没有，就你这么一看就没被挖开过啊，这怎么回事？这是管事的是连滚带爬上山向刘瑾禀报。刘瑾听说这个事儿之后，把这秃眉毛这么一皱，把大手一挥，命令挖，接着挖，我就不信邪。您想啊，刘瑾亲自坐镇，那当兵的敢怠慢吗？他们抡镐舞锹，一直就挖到日落西山，这才收工回帐。刘瑾呢密令4员大将手持利刃埋伏在四周观看。等到了2更时分， 就看见永定河中心泛起了一片白光，是直冲天空。这白光当中啊，有俩一丝不挂的娃娃升出了水面。这俩娃娃呀，看上去只有七八岁，长得一模一样，面似仙桃，目如宝珠，是熠熠发光啊。他们手拉手蹦着跳着来到岸边，一个人掐了一片荷叶，哎，举在胸前晃两晃，转眼之间这碧绿的荷叶呀，变成了两把银光闪闪的大铁铲。这俩娃娃就跟蛟龙出水似的，就跟猛虎下山相仿，挖呀挖呀，白天那么多士兵挖着新口子，嘁哧咔嚓一会儿就填了一大半了。这四员大将吓得魂不附体，想跑啊又怕交不了差，想去阻挡啊那又不是对手，人家是神仙，那俩大铁铲子咱们能比人强啊。哎，其中还真有胆大的，有一个胆子大一点的举起手中九节钢鞭，壮着胆子就过来了。哎，你们是哪儿来的顽童？胆敢来填河道，报上名来。俩娃娃一听是哈哈大笑，站在前面的一个说，我叫何党，我弟弟叫党和，你呀别多管闲事啊。这小娃娃这么一边说呀，一边把这大铁铲往地上这么一戳，打顿时之间是地动山摇。这四员大将啊，甭大将了，黄将呼嘴得了，咋不敢说话了，连滚带爬便告他主子去了。睡得正香的刘瑾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听了禀报顿时是大发雷霆啊，说世上哪有这样的神童啊，分明是你们胆怯胆小，虚报于我，明儿晚上我自个儿看看去。到了第三天，士兵们又挖了一天，天黑以后刘瑾果然来到河岸上，刘瑾得亲自看个明白啊。哎，找了八员大将在旁边护卫着，又有200多名神箭手埋伏在周围，又命令士兵啊在四周点起了几十堆火。时至出京，就见永定河中心又泛起了一道白光，哗，这水一上来，又出来两个娃娃，蹦着跳着说说笑笑，各自掐一遍荷叶向岸上奔过来，到了岸上把荷叶举在胸前晃了晃，碧绿绿的荷叶又变成了巨大的铁铲，他们又生龙活虎的填起来了。刘瑾这么一瞧，哎呦，这是神仙，这真有神仙还是妖精啊，这到底什么呀这是。可仔细一看呢，这俩娃娃长得又不凶恶又没有妖气，还都是笑眯眯的，哎，就好像那个刘海似的。刘瑾在大将的簇拥下往前走了两步，哪儿来的顽童敢跟我作对。俩娃娃连理都不理他，接着乐接着挖，好，整个这个白天挖的这个新堤口子又被填上了。刘瑾恼羞成怒啊，嘡啷啷把剑就拔出来了，恶狠狠的就照一个娃娃劈过去了。那娃娃伸手，那手里是铁铲啊，轻轻这么一扫，当，这剑啊断了三截。刘瑾又惊又怕，这么一挥手，身边八员大将一起动手啊，便是神龙摆尾，锤似雷电击顶，银枪一次闪光寒，大刀是鬼神惊怕。好，八员大将围着两个小娃娃，结果俩小娃娃就是拿这铲子也没什么招，就这么一抡，啪啪啪啪啪啪，好，这八员大将好，伤的伤，逃的逃，他们那个兵器啊没一个整的，全碎了，全断了。俩娃娃也不理他，就是使劲的填那口子。刘瑾一瞧，这咱打不了，跑吧。正这会儿，俩娃娃把新挖这个低口子可就填平了，各铲了一铲土，向刘瑾就甩过去了。呜，这两铲的土变成了一座大山，把刘瑾就压在下边了。这个山有两个峰顶，后人叫连峰山。 俩娃娃活埋了刘瑾，就又说又笑的走下河堤，哎，把手中的铁铲扔向河心，这铁铲立刻又变成两片碧绿的荷叶飘在水面上。俩娃娃跳上荷叶向上游飘去，哎，这个等于是俩神仙把刘瑾给出枝了，这就是河挡挡河挡刘瑾这么个传说。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面呢继续和您说说永定河的传说故事。其实啊，有关刘瑾这个河挡挡河的传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呢没有那么血腥和暴力，哎，也挺有意思。在石景山的北边啊，原来有两块碑，东边这块后来就在那个首钢小西门附近写着啊，上面刻着河挡俩字儿，挡就是一个提手旁一个当，这个挡。西边那块在哪儿呢？在高井的电厂厂门附近，上面刻着挡河俩字儿。俩碑的西边是永定河，东边曾是一条干河道叫金沟河。这两块石碑为什么立在这儿呢？哎，说起来有一段故事。那是明朝的正德年间，石景山上住着大太监刘瑾。刘瑾早年啊，忠心耿耿的效忠皇上，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得皇上宠爱。后来皇上就封他为九千岁。您想，九千岁，皇上是万岁，你就比皇上差一千岁。皇上的亲弟弟都很少封九千岁，一个太监封成九千岁。这个刘瑾还是不满足，贪心越来越大，想讨个万岁的称号跟皇上平起平坐。有一天呢，正逢黄道吉日，刘瑾进宫拜见皇上。在闲聊的时候呢，刘瑾啊转着弯的问皇上，陛下，这九千岁要加一千岁是多少岁呀？皇上说万岁，他就口头谢恩了，谢谢您封我为万岁，您别看您是万岁，我也是万岁了，您封的。但是皇上捋着胡子慢慢的说，九千岁加一千岁啊，那是十千岁呀。弄得刘瑾没办法，看来这一千岁讨不回来了，他怀恨在心，就离开了紫禁城回府了。刘瑾住哪儿啊？他的宅子在石景山，他把这儿修建的跟皇城一模一样，有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就比皇城的规模略微小一点。回到家，他想出了一条毒计呀，扒开永定河要水淹北京城。这北京城西边呢，那肯定比城里地势高点，有一条水势凶猛的叫浑河，后来叫无定河，后来叫永定河，都是这条河。刘瑾呢就准备挖一条河道通往北京城，等到涨水的时候，这水就会沿着河冲进京城。刘瑾想到那个时候把皇上冲死了，我这唯一的九千岁那不就是皇上了吗？他是越想越美，他主意一定啊，就招兵买马，招来个一些个人为他挖河。挖河的在哪儿？这地方就在北兴安一带，给这条河起名叫金沟河。哎，永定河出山以后呢，堤岸十分坚固，叫铜帮铁底儿，很多年啊没掘过堤。但是越往下游走，这个堤岸越来越疏松，叫唐帮沙底儿，经常的掘堤。石景山这一块呢，正是处于永定河的中游。刘瑾要是把这儿这个铜帮铁底的堤岸给扒开了，那北京城准是变成汪洋大海。为了早日挖通金沟河，刘瑾下令挖一斗石头给一斗银子，在一夜之间就挖了一条金沟河呀。这条河呢，从金顶街过北兴安、杨庄进海淀，直通北京。哎，眼瞅着就要挖通了啊！就在这会儿， 这挖河的工匠们吵吵闹闹的就乱成了一团了。刘瑾正在现场盯着呢，刘瑾瞧，哎，怎么回事？乱什么呀？我看看。刘瑾过去一瞧，可气坏了。为什么？感情不知道打哪儿啊，来了俩小孩在那玩儿。人们正在运沙石，被这俩小孩一闹，刚挖起的沙石又弄翻了，堵在河口这儿了。人们想把他们轰走，可抓不着，也轰不走。这一耽误，彻底这沙石把河又堵住了。哎呀，刘瑾恨的，谁在这儿捣乱啊？啊！俩孩子一瞧，哎，我没捣乱，我们玩呢。刘瑾一听，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何党。那个时候我叫党何。俩小孩抢着回答。刘瑾一听可就生气了，什么何党党何的，给我斩！刀斧手上去咔嚓咔嚓，一人一刀，把俩小孩脑袋就给砍下来了。众人一瞧，哎呦，当时就惊呆了。为什么？虽然俩小孩脑袋都掉了啊，脖子一点没流血，而且脸上还挂着笑，身子还在玩呢。把刘瑾吓坏了，大叫：“放箭！放箭！这是妖精！”当时一阵急雨如飞蝗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响，砍在小孩身上啊，就跟砍到石头上似的。一阵风烟过后，一瞧，可不就是石头吗？俩小孩没了，出现了两块大石碑。东边的石碑上刻着“何党”，西边的石碑上刻着“党何”。这个时候天已大亮啊，刘瑾要夜淹北京城，这毒计可就终于落空了。可话说回来，大半夜的哪来的小孩跟这玩啊？感情啊，这俩孩子不是凡人，那是玉皇大帝派来的两个护法的仙童，专门到这阻止挖河的。第二天早上，皇上就闻报了，知道刘瑾要水淹北京城，很生气呀，降旨把刘瑾是凌迟处死。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收听徐德亮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在北京小曲这个单元，咱们来听一段插曲，叫《静影钟声》，又叫赞水，就是赞颂江河湖海的水，都是赞水，但是不漏水，一个水字都没有啊。静影钟声，万脉虚名，碧澄澄，遥映长天一色清，荡悠悠，荷香深处画船行。那这都说的是水，但是没有水字儿，这是过去文人一种文字游戏。三弦伴奏李建树老师，我给您唱这段赞水《静影钟声》，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万脉虚名。